第165章下。 吴逞医生说，他们的观察结果表明，大部分意识入系统的人都在遗忘那些经历，这可能是一种出于本能的趋利避害，毕竟对他们来说，那一切就像是一场梦，醒来就开始记不清了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与之相反，部队这边哪怕没参与的人也对系统印象深刻，甚至有点杯弓蛇影的意思，短时间内不想碰任何与之相关的项目。直到这件事情过去了大半年，将近七月，才有人提出可以利用系统剩余的部分构建一个新项目，剔除掉那些暗黑隐患的设计，留下了基础却有用的部分，把系统转化成了一个场景模拟器，用于辅助训练。这个提议很合理，也算没有浪费前人的心血。于是很快的，项目被提上了日程，打算在八月初正式启动。为了避免再出同样的纰漏，这次没有搞得那么隐秘，两支与此相关的军人队伍参与进来，再加上研究团队和专家顾问团队，可以实时监督的人数数不胜数。特训营作为参与者之一，顺理成章成了这个新项目的基地。 七月末，这年夏天最热的时候，特训营的魔鬼训练期才刚刚开始。太阳炙烤着一片特制的训练场，被送来集训的人在场内汗流如注，累死成狗。他们一边咬牙继续，一边在心里偷偷骂着那群训练官，尤其是那个总教练。同样在大自然的烧烤架上插着，他们都快热化了，那位总教官却干干净净，这对比谁受得了啊。忽然有人小跑过来，在总教官身边停下脚步，说了几句话，集训员们顿时来了精神，以为有什么新鲜事来打断训练了。他们绕边的时候特地伸长了耳朵，听见那人说，哎， S 大队那边的人来了。可能是错觉吧，他们发现那位总教官好像不那么冷烟烟的了，但再一眨眼，他还是那副不近人情的模样。 来了多少？ 10辆装备车。 总教官终于愣了一下。 交接系统信息资料和核心盘，需要10辆车。 是吧？我也纳闷呢。他们快到营门口了，要不过去看看？ 总教官点了一下头。他拍了拍其他训练官，简单交代了两句，跟通报的人一起转身走了。这位来通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高奇。至于总教官，那当然是油货了。油货带着高奇离开的时候，训练场上的众人长长松了一口气，就差没欢呼了。但他们很快发现，这倒霉地方更热了，可能某总教官自带冰镇的效果吧。由于最近训练的特殊性，虽然太阳高照，特训营里从学员到教官都还穿着衬衫长裤。高奇来回跑一趟，有点热，忍不住要解领口的纽扣。刚解一颗，油货就瞥了他一眼。高奇手指一顿，哀地叹了一长声说， 哎呀，练他们又不练我，我解个扣子还不行吗？ 行，你解。 高奇傲着手指眨了眨眼，又老老实实把扣子扣上了。 好好好，你先高，你说了算。 不一会儿，他们就走到了特训营大门边。油货往蓝闸面前一站，清俊笔挺。特训营的衣服跟曾经的监考官制服很像，将他那股刀锋感衬托得凌厉又内敛。油货没带其他人，只和高奇两个人等在这里，却丝毫不减气场。他们刚站定，不远处的弯道尽头就传来了隆隆车声。 来了。 车子一辆接一辆拐进来，正如高奇通报的，前后一共十辆，看得出来只有前三辆装了些系统相关的东西，透过车棚的缝隙可以看到高高低低的仪器，剩余七辆全都是人。 干嘛呀？送点仪器这么多人供着。 话音刚落，打头的那辆在拦闸外停了下来，车轮带起了一小片尘烟，一个身影打开了副驾驶座的门，从高高的车头上利落跳下，他在薄薄的尘烟中眯了一下眼，越过耀眼的日光看过来，在看到油货的时候，他露出了懒洋洋的笑。 下午好。 油货依然是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，但总会有那么一个人能看出来他其实心情很不错，比如面对秦鸠。 带这么多人干什么？ 油货冲秦鸠抬了抬下巴，依然没有要开拦闸的意思。高奇原本想提醒油货开门，但转头一看被拦在外面那位都不着急，他又何必着急呢？ 忘了说，我来办信息资料和核心盘的交接手续，顺便…… 秦鸠掏出一张纸抖开，单手拎着给油货看。核讯。 核讯。 对。 秦鸠朝后面的车队一偏头， 那些是我挑出来的人，一共300个，过来跟你们进行联合训练，这是第一批。项目启动期间我会驻扎在这里，每隔3个月送一批新学员过来，一直到项目完成，保守估计1年半。这是公文。 秦鸠让油货看完，不急不忙地把公文收起来。 算惊喜吗？ 油货隔着拦闸看着他，动了动嘴唇。 还行。 秦鸠笑起来。油货转头对岗亭里的人抬了一下手。 开门。 拦闸抬起，车队轰隆隆地开了进来。特训营里负责后勤的那帮人很快过来，带着新加入基地的成员去了宿舍、仪器库和研究室，一一安顿下来。秦鸠跟着油货和高奇路过训练场，发现那里一片混乱，不止学员在里面，就连训练官也下饺子似的进去了。 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 去看看。 三人走到训练场边，摁下隔挡玻璃，巨大的场子里热浪滚滚扑面而来。 哎，你们干嘛呢？ 高奇逮住一名学员，对方瞥了油货一眼，难得怂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梗着脖子道： 我们不服。 高奇转过头和油货秦鸠交换了眼神，茫然道： 什么玩意儿就不服了？不服什么呀？刚刚训练官说这个训练场所有项目来一轮，时间应该压缩在2分钟以内。开什么玩笑，2分钟？我们…… 学员转头看了一眼身后，其他人也纷纷停下来给他撑腰鼓劲。 我们觉得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有本事来绕个2分钟证明一下，不然别瞎定目标。 学员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抱怨着： 我们在厂子里喘得跟狗一样，你们一点汗都不出，那怎么行？不公平。 就是不公平。 不服，必须出汗。 高奇刚想开口反驳一下，就见秦鸠勾了油货的肩，对那个学员招了招手说： 知道为什么你们总教官可以站在这里吗？ 学员瞥了他一眼，看着秦鸠臂徽上的标志默然几秒，硬着头皮说： 不知道啊。为什么？ 因为这个训练场能让你们累得直喘，却不够让他出汗。 我不信。吓唬谁呢？别说出不出汗了，他只要能2分钟以内绕一圈，我把头给你。 不行，我也来，脑袋交我一个。 一时间气氛突然热烈起来，学员叫嚣还不够，连那群初始监考官都跟着开始起哄，非要把秦鸠一起拉下马，大概骨子里还残留着以往针锋相对的惯性。 幽惑盯着秦鸠，秦鸠举起手来，我没故意拱火，起哄的是你那帮老部下。他说着背对着众人，冲幽惑眨了一下右眼。冷漠无情的总教官无动于衷了五秒钟，转头对高奇说， 把场内的模拟轰炸效果打开。 高奇瞪大了眼睛，一脸亢奋，忙不迭地去执行了。秦九挑眉道，这么凶啊？幽惑解开袖扣，一层一层往手肘上翻着。 你招惹的，你就说下不下吧。 下，你都下了，我当然奉陪。 片刻之后，油货和秦鸠站在了训练场里，100多个模拟轰炸口从墙顶伸出来，对着不同的方向。在场的学员都懵了，因为这玩意儿说是模拟，落到地上那都是真炸，该有的火冲击以及烟雾一点不少。原本绕场就很狼狈了，再加上这个，简直可以制造出人仰马翻的效果。他们来了特训营后，最怕的就是这个项目。学员们退到场外，一边擦汗，一边屏息看着场内的俩人。就听高奇一声令下，100多个轰炸口同时开闸，把训练场轰成了满脸花。那一瞬间，真的有一种枪林弹雨的味道。学员们面容紧绷，相比之下，训练官们就不那么紧张了。因为训练官们曾经见识过比这更密集的轰炸，系统核心数以千计的攻击点都没能绊住他们的脚，何况眼下区区100个。场内的人动作迅敏，每一个反应都像是算好了似的，落脚永远在炮火之前。当油货与秦鸠到达了终点，敲下停止攻击的按键，场外所有人都转头看了一眼时间，1分42秒。油货原地平息了一会儿，接过高奇递来的水，拎着其中一瓶从肩膀递往了身后，一副习惯又平常的样子，好像他跟身后那位军官经常这样，已经默契到了不用说话也不用眼神示意的程度了。油货慢慢喝了两口水，走到之前叫嚣的学员面前，伸出瘦白好看的手说， 说好的头哪了？ 学员们惊成了一排棒槌。这位总教官抬起薄薄的眼皮，浅色的眸子扫过众人，还要再开口，结果秦鸠两手扶住他肩膀，把他从学员面前推走了。 行了，大考官，吓唬一下可以了。秦鸠话语带笑，那所冰山教官居然真的就被推走了。学员们惊疑不定地看着他们的背影，片刻之后长长出了一口气。高奇撑着门，用下巴指了指训练场， 中场休息结束了，可以继续了吗？ 学员们灰溜溜地滚了进去。秦鸠搭着油货走远了，又突然听见后面一阵鬼哭狼嚎，他转头看向训练场的方向，怎么比之前叫的还惨？ 哦，我让高奇留了50个轰炸口，把晚上训练的项目提前了，让他们造反。